我衷心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来参加这场婚礼，这是对这对新人极大的鼓舞，极大的鞭策，极大的关怀。 这话听着还行啊，像是有点水平。 你听着呀，他接下来说，由于他们俩是初次结婚，我也是刚刚开始从事主持婚礼，都缺乏经验，还有待各位今后对我们进行多多帮助扶持。今天有不到之处，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下次一起改进。谢谢大家。 要是结婚的人是我呀，没跑，这主持人的红包的肯定是省了，真是太不会说话了。古人写过一首四喜诗，其中有一喜呢，就是洞房花烛夜。不过您知道吗，这喜庆的洞房啊，曾经都和人命扯上关系了。当然了，这都是封建迷信。一块儿来听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洞房破迷信》。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会。 什么会啊？ 集体结婚。 对对对， 知道吧？ 有， 多好啊。 嗯 啊，大家坐在一块儿， 哎， 抽一支烟， 嗯， 吃点喜糖，畅谈畅谈四化的远景， 哎 啊，多好啊！ 这叫新事新办， 新事新办。 哎， 现在这个结婚好， 对， 应该提倡这种作风。 对， 啊， 嗯， 现在比过去结婚好多了。 哦， 过去在旧社会结婚麻烦死了， 麻烦， 有很多封建的礼教， 哦，一些穷讲究。 哎，对了， 嗯， 要说结婚这天谁最倒霉呢？ 谁呀？ 就这新郎跟新娘最倒霉了。 怎么倒霉呢？ 哎呀，事儿太多呀。 啊， 比如说今天要结婚了， 哦， 从早晨起来， 嗯， 头一位客人一进门，这新郎跟新娘就倒霉起。 怎么？ 这一喊，二大爷来了。 哦， 这新郎跑过去，邦当这儿就一个。 干嘛呀？ 磕头。 哦，磕头 可不能白磕。 怎么着？ 得给钱。 给钱。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十块， 十块。刚给完钱，那一喊， 嗯， 四婶来了。这过去，邦当又一个。 又一个。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这就二十了， 这就二十了。 嗯， 待会儿一喊，三大们来了，这过去邦当地儿就一个， 又一个， 起来吧，给你五块。 哦，给五块了。 哟， 怎么 钱少啊？ 嗯， 再给五块。 五块， 怎么还不起？再给又起不来了。 怎么了？ 都磕晕了， 脑袋都大了。 到晚上您再看，这新郎官这脑瓜子都这么大个了， 那是磕的呀， 是不是啊？ 嗯， 好容易把白天这些事儿忙过去了， 哦， 到晚上一入洞房，乱七八糟事儿还多着呢。 哦，还有一些穷讲究， 讲究事儿太多了。 嗯， 以前你也听说过吧？ 嗯 啊，到晚上入洞房了，这被窝里得塞点什么花生啊、栗子，这咱们都不说了。 哦、有， 我给你说一条新鲜的。 啊、哦，什么新鲜的？ 按照封建礼教来讲啊， 嗯， 这个结婚的头一宿啊， 嗯嗯， 新郎和新娘谁也不许跟谁说话。 这为什么呀？ 谁先说话谁先死。 这不胡说八道吗？ 可不胡说八道吗？ 嗯， 现在这个讲法呢，这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了。 哎， 稍微上年纪一点的同志呢，可能还知道。 哎，知道，但是不信了。 不信？ 哎， 谁说的？ 不信。 不信 啊？ 当然有人信了。 谁信呢？ 我奶奶。 哦，你奶奶还迷信？ 迷信极了呀。 哦， 前二年我结婚的时候，把我叫旁边去了。嗯、 哦。叶文过来 过来。今天晚上啊，今头一宿啊， 是 你别跟他说话。 怎么了、啊、 谁先说话谁先死啊？ 嗨 啊，记住了啊， 这不散毒呢吗？ 我说行了，您甭管了，您找地方凉快去。 对，该干嘛干嘛。 谢谢您了。我能信这个吗？ 就说是 刚把他们打发走， 嗯， 旁边我一二舅过来了。 舅舅， 我这舅舅爱开玩笑， 是吗？ 哎，叶文，过来。今天晚上一进洞房， 嗯， 你要能让你爱人先说头一句话， 怎么着？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我给一块钱？ 我说您真给假给啊？ 嗯， 真给啊。说一句给一块。 嗯， 我说那行，您甭管了，明儿早您就盯着给钱得了。 哦， 啊，那哪成啊？明儿早起你告诉他说六百多句， 嗯， 我哪那么些钱呢？我 怎么办呢？ 我说那您说吧，咱们这怎么办吧？ 对， 这样好不好？ 嗯， 今天晚上你们进了屋以后，我在门口听着， 听着，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啊， 我说那行了，到时候您跟门口听着吧。 这可有意思。 到晚上我们进了屋了， 嗯， 我们这就得跟门口听着。 哦， 进了屋我一看， 嗯， 哼，我们这爱人真老实。 怎么呢？ 往那一坐，一句话都不说。 哦。